诗究竟系乜嘢嚟嘅呢？针对呢个问题，人提出嘅不确定答案唔止一个，但系 我唔知， 唔知又紧抓住佢唔放，仿佛抓住 救命嘅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廖伟棠，我哋今集要介绍美国诗人咯。 系啊，呢位美国诗人咧，费林盖蒂咧，系一位传奇人物啦吓。咁其实好多人咧，去如果你去纽约，你系一个文青嘅话咧，你可能去过佢间铺头，就系城市之光书店，就系佢开嘅。其实佢好早都系写诗嘅，但系咧佢就睇唔过眼佢啲好朋友啊，比如啊艾伦金斯堡啦，嗰阵时未出名，出唔到诗集。佢索性我开间书店嚟出诗集同埋卖佢啲诗集，甚至咧因为咁样，当时孭上官非，因为豪叫咧、金斯堡嘅豪叫咧入边有啲所谓猥琐嘅言语啦吓，依家睇咗根本就唔系啦，嗰个时代保守啊嘛，同埋咧就佢喺嘅书店入边挂金斯堡嘅裸照等等都被人非议啦吓，但系佢就一于唔理啦，就咁做，咁依家都已经成为一个所谓文化地标啦，即系大家要去朝圣嘅地方，咁但系呢个费林盖蒂就好有意思啊！佢嗰班朋友咧，差唔多过晒身啦。 嗯， 但系佢仲活着，佢就嚟100岁，仲争两年就100岁啦。依家咧，佢嘅诗集咧，亦都俾人重视翻，就睇翻原嚟佢啲诗都系写得好好，同埋咧，其实佢本诗集咧叫《心灵的科尼岛》咧。当年系畅销书嚟嘅，卖咗超过100万册，100万册，系啊，冇连即系金斯堡佢哋嗰啲咁嘅名著咧，其实未必有佢卖得咁好啊。 但系我有个问题想问翻，就系费林盖蒂佢究竟即系佢本身系一个诗人啦，定系之后因为识咗呢班朋友先成为诗人呢？ 嗱，佢本身系个诗人嚟嘅，但系佢写啲诗咧同佢哋又唔系好相似嘅，系非常之系自由流动噶啦，可能同佢性格有关啦，所以同埋佢又将好多心思挤咗喺书店上边，即系佢唔会话啊，我要同你竞争诗坛盟主嘅地位等等嗰啲，有啲诗人系咁样啊嘛，好努力噶嘛，我本嚟就开书店，顺手写下诗，吓好自由。 系咁，我哋首先要听一听呢一首啦，就系佢本诗集啦，《心灵的科尼岛》里面第一首， 《心灵的科尼岛》一。作者费林盖蒂。在戈雅最伟大的场面里，我们似乎看见刚好第一次获得受苦的人类这个称号时的世界人民，他们在纸上痛苦地扭动，名副其实置身于逆境的愤怒中，堆积起来在水泥似的天空下，与婴儿和刺刀一起呻吟，在一幅由枯萎的树木、弯腰的雕像、蝙蝠翅膀和喙、光滑的脚架、尸首和食肉公鸡和灾难的想象力的所有惨叫的最后怪兽构成的抽象风景中，他们是如此血腥地真实，仿佛他们依然存在，他们确实依然存在，只不过风景改变了，他们依然沿着道路排列着，道路上横行着外籍军团人员、假想的敌人和发疯的趾高气扬者，我们是同样的人民，只不过更远离家园，在50条车道宽的高速公路上，在一片混凝土大陆上，乏味的广告牌把这大陆隔成一格格，说明种种弱智的幸福幻觉，那风景显示少了些死囚押送车，但多了有毒瘾的市民坐在色彩鲜丽的汽车里，他们拥有奇奇怪怪的车牌和发动机，他们吞噬美国。 《心灵的科尼岛》本身是一首非常长的诗，什么叫科尼岛呢？就是纽约有个岛叫科尼岛的，是度假胜地来的，但是呢也有很多文学作品写到它，但是既然在心灵里面有个科尼岛，其实好像一个心灵的避难所， 咁佢喺入面咧呢首长诗咧就写系佢所见嘅六十年代，即系美国嗰个时代所谓伟大嘅六十年代啦。但系喺佢嘅眼中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睇法吓。咁头先嗰首第一首一开篇咧，非常之有气势啊！佢从呢个戈雅，即系西班牙浪漫主义画家戈雅嘅画开始讲起。点解呢？因为戈雅好多画系关于战争场面嘅，血腥嘅战争场面。咁佢入面呢就讲到，佢将个画面拉到依家现代嘅世界，佢话天空都好似水泥咁样。其实就好似我哋话我哋啲钢筋森林一样咋嘛。咁喺呢个水泥下面，天空下面呢有一个咁样嘅众生图。呢个众生图呢好光怪陆离呀。你睇到佢个笔有时喺度写紧，好似系戈雅嘅画入边嘅场面；有时系喺度写紧现代我哋身边嘅人。但系多咗有毒瘾嘅市民吓，咁呢度都好讽刺啦。喺六十年代，其实好多人写六十年代都系带啲美化嘅情况喺度吓。但系喺费林盖蒂嘅笔下咧，呢啲有毒瘾嘅市民咧，其实同即系戈雅嘅战争场面入边嗰啲疯狂嘅战士啊，或者系嗰啲被押送嘅死囚啊，其实冇乜分别。但系咧，佢哋构成咗咧美国社会啊嘅景观嘅一个抽象嘅即系腐烂咁样。其实就好似我哋成日睇电影睇到啦，啲美国人都系揸住车喺一望无际嘅州际公路开嚟开去，咁佢话咧，其实佢哋唔系喺度开嚟开去，佢话最后咧呢啲坐住车嘅人咧，好似一个个怪兽咁样，系将成个美国吞晒咗，将佢食咗，食晒咗佢，跟住落嚟成首诗咧就喺度讲啦，点样嘅食法，每个人系点样将呢个社会变成后嚟咁糟糕嘅，咁其实成首诗嗰种批判嘅论调都喺呢度定咗落嚟。 心灵的科尼岛六，作者费林盖蒂。他们正在把圣方济各雕像修建在圣弗朗西斯科市圣方济各教堂前，在一条小街里，离大街不远。大街没有鸟唱歌，太阳以其如常的方式准时升起，刚开始要照耀那座没有鸟唱歌的圣方济各雕像。很多老意大利人无所事事，在那条小街里，离大街不远，观看狡猾的工人们用铁链和起重机和其他成套工具把雕像升起。又有很多年轻记者穿着有纽扣领的衬衫，记录一个年轻牧师所讲的话。牧师正在用他所有的理据撑起那座雕像。而自始至终，虽然没有鸟歌唱任何圣方济各受难曲，虽然观看者继续仰首观看圣方济各，看他双臂伸开迎接不在那里的鸟，但还是有一个非常高非常纯洁的裸体年轻处女，留着一头非常长非常直的稻草发，别着一个非常小的鸟巢，在一个非常存在的地方不停地穿过人群，自始至终走上又走下圣方济各面前的台阶，眼睛自始至终下垂着，对他自己唱歌。 咁呢一首呢 第六首都係承接呢种批判，但係呢个批判呢更加之辛辣，因为呢佢直接呢就将宗教拉埋一起，咁佢就讲咗个圣方济各嘅雕像树立喺呢个圣弗朗西斯科市，其实呢度翻译其实应该係同一个发音嚟嘅，圣方济各呢，咁我哋如果了解宗教知道啦，佢係提倡贫穷修道嘅人呢係唔应该拥有物件嘅，佢哋圣方济各会嘅人呢每人只可以有两套衫可以换嘅啫，就唔可以有任何财产嘅，但係呢你睇落去原嚟佢变咗一个雕像之后呢，佢就俾各种人利用啦，牧师啦，记者啦，狡猾嘅工人啦，即係大家都靠呢个雕像呢嚟做好多自己嘅事。但係呢突然间北风一转，其实佢前面佢话大街没有鸟唱歌，跟住佢话虽然没有鸟歌唱，点解佢咁强调没有鸟歌唱呢？因为圣方济各呢个故事大家知道呢，佢有一个好传奇嘅神迹，就係讲佢係识听雀仔讲嘢嘅，佢后来被封圣啦，都系一个好重要嘅圣人。但係呢度呢佢就话，咁你哋呢啲人呢其实系真唔识圣方济各嘅，你虽然碎立咗佢雕像，但係喺嗰边呢 啊，有一个年轻嘅处女吓，啊，佢留住一头咧好长嘅头发，个头发上边咧有个鸟巢。佢话只有一个咁样嘅人先系真正理解圣方济各嘅。佢不断咁样行上行落，佢穿过呢啲喧嚣嘅人群咧，佢只系同自己歌唱。咁呢个歌唱咧第三次出现啦，其实鸟都唔存在。但可能呢个鸟就喺呢个喺个头发上别住一个鸟巢嘅小朋友嘅心入边，咁就好似佢首诗《心灵嘅科尼道》一样，即系话嗰种信仰嘅嘢咧，唔系靠雕像嚟树立嘅， 吓、 你自己嘅心入边有啲乜嘢，对自己歌唱，其实就好似圣方济各听到啲鸟歌唱系一样嘅。 狗，费能盖蒂。那条狗在街上自由地小跑，看到现实，而他看到的事物都比他自己大，而他看到的事物都是他的现实。门道里的醉鬼，树上的月亮，那条狗在街上自由地小跑，他看到的事物都比他自己小。新闻纸上的鱼，洞里的蚂蚁，唐人街橱窗里的鸡，他们的头远一个街区外，那条狗在街上自由地小跑，他闻到的事物闻起来都有点像他自己。那条狗在街上自由地小跑，经过水坑和婴儿，猫和雪茄，台球室和警察，他不讨厌条子，他对于他们来说毫无用处。他经过他们，经过旧金山肉类市场前整隻挂起的死牛，他宁愿吃一隻乱牛，而不是强悍的警察，尽管两者都适合吃。他经过罗密欧小方绞厂，经过科伊特塔，经过国会议员多伊尔，他怕科伊特塔，但他不怕国会议员多伊尔，尽管他听到的对像他这样一隻年轻的狗来说，对像他这样一隻严肃的狗来说，都非常泄气，非常沮丧，非常荒唐。但他有他自己的自由世界可以生活，他自己的跳蚤可以吃，他不会被封口。国会议员多伊尔对他来说只是另一个消防生。那条狗在街上自由地小跑，有他自己的狗生活要过，要想，要反省，接触品尝，试验一切事物，调查一切事物，而不必担心伪证据。一个真正的现实主义者有真实的故事要讲，还有一条真实尾巴让他摇着讲，一条真正活生生的吠叫的民主狗，从事真正的自由事业，有关于本体论的话要说，有关于现实的话要说，以及如何看现实，如何听现实。在街角侧着头，仿佛他就要拍一张照片给胜利者唱片公司聆听主人的声音，像一个活问号朝着迷惑的存在那伟大的唱机里望。那唱机有一个奇妙的空心喇叭，看上去永远像就要喷出某个胜利的答案，回答一切问题。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咁呢首狗呢首诗咧就好有趣嘅，系属于佢另一本诗集嘅。呢本诗集叫《口头信息》。点解叫口头信息呢？佢话呢入边得七首诗嘅啫，七首好长嘅诗，狗其实系最短嘅一首啦。咁佢系话为咗爵士乐伴奏而创作嘅。佢话要睇佢嘅诗咧，一定要读出嚟，而且要不断用爵士乐伴奏住嚟读。佢就好似啲即系所谓自由爵士咁样，系不断咁变奏嘅，吓同埋咧系即兴成分好强嘅。咁佢后来咧，佢就真系同一啲诗人咧同乐队咧，将入边其中几首咧录做咗一张唱片。咁狗呢首诗咧，其实佢成个节奏都系咁样。咁好似如果我哋用乐器比喻，就好似一个乐器大起头嚟，跟住咧就不断咁向前走，就好似只狗喺度跑紧咁样。咁咧，而且入边咧就反复咁强调呢只狗嘅自由度。其实人类嘅嘢对佢其实完全系用另一种理解嘅。 令我諗到夏目秀石呢嗰、那個著名嘅俄氏貓。 嗯。 即係佢呢度就係似俄氏狗咁，喺狗嘅眼睛嚟睇呢個美國呢個世界，好多嘢都極其荒誕。比如話佢話一個國會議員對佢嚟講呢只不過係另一個消防署。点解呢？因为消防署系啲狗会喺隔篱屙尿噶嘛，咁即系佢呢度极之讽刺啦！你哋啲咁嘅所谓政治啊文明，对于我嚟讲，我根本就唔惊。但系咧，你越睇你越觉得，咦？呢个狗好似系一个理想嘅美国人嘅形象咁。但系首先咧，去到最后咧，佢有一个转折，佢话有一条真正活生生吠叫嘅民主狗。咁呢又好奇怪啦，如果用我哋中国人嘅思维，好似闹緊民主 咁。係啊，因为你话佢係狗㗎嘛。 但係佢又话从事真正嘅自由事业，有关本体论嘅话要说。即係呢啲咦点解佢突然间变得咁严肃緊呢个狗，跟住佢最后嚟到一个图像。呢、這个图像呢我哋个个人都见过，我哋大家见过。咁我唔可以开名啦。咁大家想象一下，有一张相係有个标志下。是一隻狗呢侧住个头喺度听留声机嘅标志。呼之欲出啦，大家知啦。咁我最后就引向咗呢一间咁嘅我哋香港都有嘅唱片机构啦嘅呢个标志。但呢佢就话呢隻狗呢佢面对住你哋所有迷惑嘅嘢呢佢会讲出一个答案係可以回答所有问题。咁呢好神秘呀，点解呢隻民主自由嘅狗呢是可以回答你哋民主自由社会入面嘅一切问题呢？ 係。不过好有趣嘅，同我哋即係中国人社会里面呢用狗呢个字呢好唔同呀嘛。 係，咁当然啦，喺西方社会狗真係係自由啦、善良啦、忠心啦等等嘅象征啦。 係 。所以我话喺入面你会睇到係一个美国人囉，而唔真係唔只係隻狗囉。 基督爬下来，费林盖蒂。今年基督从他光秃秃的树爬下来，徒到没有毛根的圣诞树挂满拐杖糖和易碎星星的地方。今年基督从他光秃秃的树爬下来，徒到没有镀金圣诞树，没有银箔圣诞树，没有石箔圣诞树，没有粉红色塑料圣诞树，没有金色圣诞树，没有黑色圣诞树，没有浅蓝色圣诞树，挂满电子蜡烛和围绕着石制电子火车和聪明爆肉米花糖亲戚们的地方。今年基督从他光秃秃的树爬下来，徒到没有勇敢的圣经推销员坐着双色海迪拉克牌汽车跑遍各地，也没有西尔斯罗巴克公司基督诞生塑像加上塑料圣婴在马槽里用邮局包裹寄抵，而圣婴用快递送达，也没有电视播出的三言人赞颂卡尔佛特老爷威士忌的地方。今年基督从他光秃秃的树爬下来，徒到没有摆出握手姿态的肥胖外邦人穿着红色法兰绒西装戴着假白胡子到处佯装成某位乘坐一辆由欢闹的阿迪朗达克纯碌拉动印有德国名字载着一袋袋买自萨克斯第五大道准备送给大家想象中的幼儿基督的小礼物，横越沙漠奔赴宾夕法尼亚州百里行的大众牌雪橇的北极圣人的地方。今年基督从他光秃秃的树爬下来，徒到没有宾克罗斯比圣诞歌者们抱怨没钱过圣诞节，没有广播城天使们每天八点半无翼地滑着冰穿过冬天仙境进入铃儿响叮当的天堂并奉送午夜弥撒午后场的地方。今年基督从他光秃秃的树爬下来，再次温柔地流进某位无名玛利亚的子宫，在大家无名的灵魂的最黑暗的夜里，他再次等待一次不可想象的和不可能的圣母无原罪再怀孕，那众多第二次降临中最疯狂的降临。 基督爬来呢就是一首好颠覆性嘅诗啦。当然啦，将圣经啲典故散咗喺成首诗入面。咁呢当然开头呢就係用呢个基督喺十字架上面落嚟嘅意象啦。喺圣经入面佢当然都有落嚟嘅，即係系俾啲佢啲徒弟放咗落嚟㗎嘛，跟住三日后复活㗎嘛。咁、但係喺呢度呢佢就系基督自己爬落嚟嘅。而且呢佢爬完落嚟之后呢佢系要去躲避所有啲同圣诞同圣经有关嘅嘢啦。我哋就嚟到圣诞节啦。佢话佢要逃走啊，佢要逃去呢冇圣诞树冇呢啲咁嘅电子蜡烛啊圣诞礼物啊，同埋呢佢要躲开啲圣经推销员啊。喂，佢系基督，佢最憎嘅反而系圣经推销员。咁其实都可以理解嘅，喺圣经入面呢佢就曾经冲入个圣殿入面呢打闹嗰啲法利赛人，即系话嗰啲商人啊，你哋将圣堂变成买卖嘅场所，咁其实咧有时都系有呢种寓意喺度，圣诞已经变咗一门生意啊嘛， 好商业啊， 系啦，绝对系佢纯商业啦。其实依家圣诞节，但系我哋为咗小朋友嘅美好愿望咧，为咗佢哋嘅美好想象咧，我哋又必须去即系去 应节咯，系啦，所谓 系啦，去应付啲商业嘅嘢啊。佢入边讲到好多嘢都好讽刺嘅，佢话啊，圣诞老人嗰部雪橇咧系大众牌嘅。跟住呢佢最后佢走晒啦，走晒去离开晒呢啲所有嘢之后呢，佢话佢要再次进入一个无名玛利亚的子宫。佢话佢再次等到一次不可能嘅无缘再怀孕，即係圣母系处女怀孕㗎嘛。咁但係呢次第二次降临呢可能系变成一种最疯狂嘅降临，因为个世界已经变咗啦。依家嘅世界要救赎起嚟系难过以前嘅世界好多。咁再值得一提嘅就系、呢本诗集咧系王灿然译嘅。咁王灿然喺后边嗰个后记入边讲咗好特别嘅事情。我哋之前提过啦，王灿然已经移居咗深圳啦。咁但系咧，佢话佢旧年咧因为翻嚟照顾生病嘅亲人就翻嚟香港。咁咧，但当然啦，就成日往返于医院同埋屋企之间，觉得个心好乱啊。于是佢就喺地铁上边译完咗呢本诗集。佢话译完之后，觉得自己嘅心静晒，因为佢话佢只有喺度做翻译嘅时候，佢嘅心先可以即系离开嗰啲系啦。哇，呢啲生老病死嘅嘢吓，好繁复嘅嘢，咁都几有意思嘅。费林杰帝可能都谂唔到佢嘅心灵嘅科尼度呢都系安慰到呢个翻译者或呢个诗人王灿然嘅心灵。 可能读者都有帮助。 系啊。 好，今日呢我哋就介绍咗劳伦斯·费林盖帝啊。下一集我嚟介绍另外一位诗人啦。 啊，都系美国嘅。好，拜 拜。拜 拜。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